训导处老师嚟嘅，佢喺我哋面前演唱过一次之后咧， 你在我脚下， 系啦，就派咗歌。 佢系咪全首歌唱晒啊？ 咁唱咗头嗰几句咯，然后就有嗰阵时仲系用 CD 机啊，佢有只碟啊，就系播呢一首歌嘅。 跟住佢就唱 啦。就派歌词纸俾我哋。 系。 要我哋一齐唱， 系 你识唱 犀利啊！ 因为你识唱呢首歌咧，你就背到好多秦始皇嘅嗰啲 历史 丰功伟绩，系啦。因为我记得嗰阵时中史都有好多歌咧，系入去嘅时候要背嘅，即系例如咩朝代歌啊，咩三皇五帝、啊、 有啲咁嘅歌，朝代歌 净系识满江红嘅啫。 有朝代歌嘅咩？ 有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，隋唐三国全两晋，南朝北朝史对头。 哎、你有冇呢啲好嘅？好问题， 我就系知道。 好问题， 金直居嘅我哋嚟开，或者今朝 阿妹今日好 开心 嗰啲， 我 真系 有廿四节 肥仔肥腾腾嗰啲。 所以我嗰次即系后屘喺嗰日，我先知个 run down 知道哦，然后现场听咗一次嘅时候，就勾翻你嗰啲中学嘅回忆咁样咯。 哦，你又即系谂起卢吴美英 老师。我已經榮休咗啦，已經 嗱， 即係年代真係唔同。嗱，我哋又唔係笑一哥嘅，因為真係唔同。譬如佢頭先聽到韓彬，佢下一下嚇韓彬， 我哋又跟住再即 係揾楊明啊， 咁啦， 原來任達華係啦。咁但係咧，即係佢係唔知道，譬如羅家良先生係唱過秦始皇呢首歌， 因為我唔知係劇集歌嚟噶，我去到後 面，你以為係教科書， 你以為係教科書， 哎呀， 我以為係嗰啲即係教科書，即係 好似包埋隻 CD 咁樣， 即係好似前嗰啲咁樣，係咪啊？即係再扯，哎呀， 但係咧嗰次咧，其實阿羅家良先生有嚟到台嘅， 有 佢有幾日， 我見到佢啊， 係有幾日翻咗嚟香港咁樣啦。咁跟住後屘就係有一次，我哋就係見到佢，然之後我哋衝咗出去啊嘛，你記唔記得？佢咧就匆匆忙忙咧，就喺一個玻璃房隔離個走廊度行過，跟住我同你見到， 我同你都係打個意思，喂，叫唔叫？叫唔叫？ 跟住我哋就即刻衝出去，咁啊出到去嘅時候咧，咁啱咧就喺個門口嗰個位， 係 啦，跟住咧我就邀請咧就 好明顯佢想走噶啦已經， 係啦，想請佢做訪問嘅，咁咧但係佢面有難色，跟住我哋仲一路捉住佢咧，唔俾佢走，不停咁喺度講啦，但係佢嘅難色係嚟自邊度嘅咧？ 咁即係要翻去拍戲定係冇期咩咩啊？ 佢 去廁所， 係 啊！系阻住去厕所 啊！系啊，佢原来去厕所，见到佢一路呢块面越嚟越红啊！点解嘅咧？ 佢话饮咗好多水啊！佢话 系啦，原来佢去厕所，我一阵间先讲下咁，跟住就去厕所， 错失咗一个同阿捞家兴即系访问嘅机会。 我谂佢都冇时间嘅，当时即系翻嚟香港几日咯。 如果有机会访问，我会将你呢个同阿咩美英啊， 卢美英老师 啊，好啦，啊，听晚见啦，拜。